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就终于有啲新劇啦，系咪？即系讲 TVB 啊，系，即系上个礼拜就唔知点解好似冇嘢睇咁嘅嘛，突然间做翻 无端端无名发出嚟， 系咯，突然间做翻卫先生，唔知做乜鬼嘢，系唔知做乜，系总之真空一个星期，终于有新劇啦，咁唔通有科幻咁嘅？睇冇啊又，诶冇，我哋又讲，咁虽然咧个古仔唔科幻，但系佢后边好科幻啊嘛。竟然咧做咗套嘢咧，系超越咗時空咁去，即系一嚟撞超時空撞橋啦，二嚟做超時空平衡發展前傳啦，哇！你勁唔勁咧？咁樣咁啊，就係一套咧，你聽落以為係歐洲攻略嗰啲俗篇嚟嘅係嘛？嗰啲史前作係嘛？係嘛？啊，係咪咧？係咪咧？係咪哇？咩攻略咁樣睇落係嘛？係咪哇？仲唔係科幻片？係啦，咁咩攻略咧？ 燃气功能啊！ 我惊读错啊，大佬，唉，唔知点读嘅，大佬，你知啲有啲大陆片咧，啲名写啲字我哋唔识读噶嘛。 系啊，话呢两个字好简单嘅，艺你都识啦， 唔知 你都识啦。 唉，好难讲，我读嗰做飞笨，佢哋话系读飞贫嘅，唉，我唔敢乱读，唉，唔敢乱读，而家啲字吓唔系正常咁读嘅 ，OK？ 冇睇错陈燃气功能啊嘛，系嘛？ 我哋唔係我哋話兼倉物語都唔啱啦，係咪？點知就好難講嘅，係咯，一二三四都唔係同一二三四嘅，可能係 咁 講，唔敢講，唉， 係 嗱，咁呢套乜嚟嘅咧？就又係啲清係清啦，係咪冇搞錯？清宮劇咁咧，係 啦， 犀利嘅地方就係做咩咧？佢係呢個和珅前傳嚟嘅， 哦， 係， 我就覺得佢係緊接和珅做就啱啦。 系啦， 点解会争佢一个星期？因为和珅一做完即刻前传啊嘛。 系啊， 系啊，冇错。 系咪？点前传法呢就系呢度讲翻阿乾隆后生嘅时候，咁当然唔系张国强啦，系即系一种嘅内地演员啦。除咗佘诗曼，咁但系咧呢度都有阿卢婉欣嘅，其实不过就唔系同呢个角色嘅意思，但系就唔重要嘅。我就见到人名表有呢、這个荣贵人啊，系咪？系咪 应该系啦， 即系佢嗰个叫荣贵太妃啊嘛，咁其实佢而家后生系叫荣贵，但系唔重要嘅系其中一个唔重要嘅角色嚟嘅呢度，因为佢好多好多嗰啲乜妃乜咩笨咁啊，咩笨啊，系 sorry， 唔系笨笨，咁啊又咩厌性之术系嘛，我哋以前佢哋又话读咩压性之术噶嘛，之前读啊。系唔知啦，佢哋中意，唔系以前读厌性，而家变咗压性。 哦，咁样。 系嘛，争咗个土字系嘛？ 唔知啊，系。 有冇嗰个土字嘅咧？其实唔知啊，你都知啦，啲简体字我冇咗噶嘛，系咪都？ 可能香港呢个吓土地问题啊。 系咯，即系天后嘅后字同呢个天后嘅后字同后边嘅后字系一样噶嘛，所以好难讲嘅。 系，佢哋系啊。 系。 即系变咗你都唔知嗰个咩字嚟嘅，所以是但啦。 系， 咁点样前选法？其实佢就讲翻晒佢上一代嗰个时代咯。咁其实咁呢个所谓呢个女主角系阿水嚟嘅咧，呢个女主角其实就系阿嘉庆个老母，即系嘉庆老母啊，即系 系啦， 系嘉庆佢老母，系啦， 系啦，生母啊， 真系啊，真系，咁啊系讲呢个女嘅故事。咁但系咧，佢呢个都唔系最劲，最劲就系佢可以超时空抄埋呢个嘅 宫心计 唔系深宫计咁佢竟然咧系都系讲佢入宫为咗查家姐系一样噶，跟住辗转而成为，即系佢就冇变咗公主嘅呢度，系佢就变咗 妃啊， 系咯，最尾就追封做后皇后啫嘛，甚至乎系啦。即係個仔都做得皇帝啊！佢點會唔係啫？係嘛？咁竟然係咁，咁仲要最搞笑咧？佢身邊都另外仲有一條女，真係叫玲瓏嘅喎。 哦， 認唔認啊？係咪超時空抄橋定超時空撞橋定咩啦？唉，我唔知佢點啊！係定係其實同一個編劇啊，一雞兩尾啊， 純粹巧合啩？ 即係當年超時呢個咩蓋城陷阱即係歌同埋呢個。無限地帶二十三隻歌，其實都係勤澤壽明一雞兩尾賣咗俾兩邊啊嘛，係咪咁？係咪咁咧？係咪其實同一個劇本嚟㗎？係嘛？呢邊就流心遊係嘛？ 不過唔知呢個戲嗰個製作人啦嚇，阿於正咧， 以上咧就係我覺得最科幻嘅地方。OK， 唔係個劇， 喺后边。 不过你讲嗰样嘢咧，就令我谂起一样嘢啦。呢套戏个制作人阿于正咧，有个花名嘅、哦， 系 其中一个就叫于抄抄啊，成嘅抄桥嘅。 哦， 系啦， 咁样 最经。最經典嗰套， 但係抄得好快喎、啊，無線啲頭做完啫喎，攻心計之心中計都唔係，好耐啫，係咯。 係啊，佢最經典嗰個事件個略略咁啊啱啊，就係、是、呢個佢2015年有套攻係2015年咧攻鎖連城有一套劇， 聽過。 咁就其實咧佢套嘢咧就係、是、套戲2013年嘅，就2015年俾人告，咁就咧套嘢咧完全係抄呢個阿瓊瑤啊。梅花三弄裏面， 哦，咁你抄阿瓊瑤啊，正常。咁但係而家呢個你疑似抄 TVB 喎、啊，跟住仲要喺翻 TVB 嘅平台再做啊。咁而家你前後腳做完呢個心公計先做和珅之後，跟住有一套合體版俾我哋睇。咁你咦咁神奇？咁定係阿 TVB 抄佢啊？我唔知啦。人哋呢套嘢個名氣大過你喎、 啊。是啊， 咩攻略啊？咩攻略啊？我又唔记得咗啦。 燃气攻略， 吓、啊、燃气啊？ 燃气攻略， 哦， 系啦、 啊，燃气 ，OK。点解咁叫嘅？其实我都唔明喎、啊，到而家都。 因为阿咩、女主角啊，佢将来成为王妃之后咧，咁样佢入主嘅宫殿个名字就名为燃气宫。 哦，即系同阿韦小宝系鹿鼎宫，系嘛？ 系啦，系啦， 鹿鼎记吓，睇完都唔知点解叫鹿鼎记系咯。 系啦，啊咁嘅原因嘅，燃气嘅意思系咁。 咁但系人哋鹿鼎系有意思噶、哦。 系。 啊，跟住就系因为呢、這个作咩呢、這个咩话？佢叫咩啊？作鹿啊？ 咩？ 作鹿中原， 作鹿同埋问鼎啊嘛。 问鼎系啦，冇错。 系咯，系呢两个字嚟噶嘛？系咯。咁當然鹿鼎宮呢個係佢個個係佢個唔係個宮殿啦，係個係佢個封號啦，係咯。咁就金庸作出嚟啦。咁呢個就係咩話？燃氣啊，其實係真嘅，即係真係歷史上佢個個佢個佢個宮個名嚟嘅，係嘛？ 我未見資料，但係應該都唔會點錯㗎啦。 唔係好難講㗎呢啲嘢，係咯。佢個出身都唔啱啦，點係宮女啫？正黃旗啊，大佬。 系 争好远咯， 点会？即系佢呢度就讲佢哋系 nobody 咁样，即系由工人做起喎、啊，吓、啊。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现代化，我哋话咦咁佢真系个新仔入去 interview 都唔系喎，谂真啲佢系入去做洗地啊婶噶喎。 系咯， 即系秀女啊嘛，呢、這个咩秀？ 即系嗰大公司佢唔系入去 in 去做打字妹喎、啊，唔係 manager 啊，連打字妹都唔 intern 都唔係啊，佢 in 入去做清潔工、 茶水嗰啲啊， 即係好似啊，嗰咩話？個水嗰只我話黑狐妖嗰套叫咩？ 忘形水。 忘形水咁咯，即係佢係呢個係咯，雅嘅女主角咁咯，即係入去做清潔工嘅啫喎。如果嚴格嚟講， 係冇錯， 係咯。嗯，哦，咁如果系咁讲，佢即系佢第一集整蛊嗰个先入去做 intern， 系嘛？ 系啦， 佢又再衰啲入去 in 洗地， 系啦。 咁竟然又洗地工咧，最尾又做到老板娘，即系咁啊！即系你咁谂啦，系啦，仲系老板，仲系后下一代老板个继任人个阿妈，系啦， 系啦， 即 系 你要咁谂啦，系嘛？ 系啦， 系咯，即系现代都唔知揾边个套女好啦，系咪啊？边个啊？应该系啊，同阿李泽楷生咗几件嗰、那个啊？嗰、那个叫咩 ？Isabella 系嘛？ 咁样， 梁洛施 会唔会？会唔会都接近啲啦？应该都啊，都唔知系咩，差唔多系呢只啦。你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啊？ 系，冇错， 即系完全无厘头、无啦家嘅人，但系又变成一个好大嘅一个权力嘅核心嘅。一個喺都唔知係乜，係咯，即係其實佢又唔係佢有權，係即係總之佢又幫過嗰個生個仔，個仔後屘就係皇帝咁，你只可以咁講，係 啦， 係咯，因為佢都唔係真係皇后嚟嘅， 唔係追封嘅啫嘛， 係咯，追封啫嘛，咁即係佢在世嘅時候，佢都只係一個妃啫嘛，咁同埋喺呢度仲要誇張，你呢套劇啊，佢講到咧點解乾隆會係即係唔係昏君而係一個係盛世啊？係點解會十全武功？佢呢度講到好似咧。唔系关阿和珅事嘅，系关呢个女士嘅。 咁样 系啦， 系 即係佢講到佢令到乾隆變成咗一個好皇帝嘅，因為而家乾隆都係霎下霎下嘅，竟然 係啊， 係啦，唔知點解嗱。咁呢度咧既冇韋小寶啦，係咪應該應該有韋小寶嘅呢段時間係咪？應該 冇冇冇冇康熙皇帝嚟嘅。 嗰個康熙，哦，搞錯搞錯。 係啊， 嗱咁但係應該有和珍係嘛？應該 應該未有，應該未出世。 有未有啊？哦，係。咦？咁樣？哦， 福祥哦，就應該都未出世嘅。 咁呢個梗係啦，因為佢都未搞埋。咁呢個咧，你就話啦，其實呢度咧同呢個女主角有一腿嗰個嘅侍衛啊，係咪叫做侍衛咧？嗰啲叫做 嚇大內侍衛啊，係啦。 嗱，咁個侍衛本身都非比常人啦，即係呢啲其實係就係現任個皇后個細佬啊嘛。咁啊變咗係佢哋行過都話：哎呀，咩乜大人啊，咩大人啊，做啲 F4 嗰啲行過咁咧，即係嗰啲。 係啊， 我又唔知點解佢啲古裝劇。又有啲咁嘅情節喎，竟然啲宮女哇乜乜大人啊，好靚仔啊，咁咁嚇咁樣。 嗰場戲令我諗起一套電影喎， 係 諗起呢、這個阿、周星馳嘅行過一條龍喎，係啲人喺度一邊口述佢有幾犀利，一邊影下佢嘅腳，一邊影下佢嘅背影，好似蛋撻王子咁樣講緊。 咦？你諗起嗰度咩？我諗起四大才子啫喎。 係扭扭勢扭身扭勢咁樣。 即係嗰班女都喺度，哇！四大才子啊咁噶嘛。 都得，都係周星。 但明明呢套劇係正經喎，點解有一段搞笑嘅嗰度？我都覺得幾搞笑啊！咁跟住仲唔止喎，仲要佢嗰個身邊嗰個其中個宮女仲喺度專登跌低等佢。等佢執個嗰條針嘅，喂，嗰啲你冇搞錯？呢啲現代嗰啲搞笑古裝片先會做喎，呢啲嘢 笑片先至會做嘅，係啊， 係咯，嗰啲嗰啲係咪阿榴蓮姐係嘛？ 係啊， 阿楊佢話嚇，阿演員單 又即係演員單子嗰啲啊， 咩榴蓮啊，叫做我都唔記得叫咩， 石榴， 阿石榴出嚟嗰個石榴姐係嘛？做埋啲咁嘅嘢嘅，係咯， 唉，唔係，係啊。但係講誒呢個未講嗰個人物係邊個啊？阿富察傅桓啊，係咪富察傅恆？係啊，恆 傅 桓。咁其實呢個係阿水嘅，呢個其實就係大陸帽俾阿乾隆搞佢老婆嗰個啦，即係福長安個老豆。 係啦。 哇！係咪前傳咧呢度？ 係啦。 即係你啱啱睇完《星戰》之後，要睇翻前傳咁樣，好似係嘛？咁啱啱睇完《和珅》，要睇翻前傳，係啦。呢就呢班人就點嚟嘅咧？就係由呢個上一代呢班人嘅再搏落嚟嘅。 係啦，嘅上一輩係啦。 上一輩係嘛？而家興拍前傳啊嘛，咁嘅呢度又再拍前傳係嘛？ 係啦， 前傳 係嘛？呢個前傳係邊個啊？係到海小寶未啊？ 未到可能雍正王朝咯，可能再上 再上系咯，未到韦小宝咩？ 再上先韦小宝啊！呢个就乾隆啊嘛，吓呢个乾隆啊， 上一个唔系雍正嘅咩？ 上一个雍正咯， 系啊，雍正咪演韦小宝咯？ 雍正唔系， 都唔系 乾隆，唔系康熙先系。 再上先系到康熙先系韦小宝，康熙韦小宝，系我都搞 康熙系韦小宝，系啦， 咁样 啊。 一路咁一路做上去，做到秦始皇为止系嘛？ 都得，跟住之后咪 loop 到宫心计啦，咪可能会 系嘛？但佢而家呢度做紧啲嘢，又已经系宫心计喎。 系冇错， 佢已经做紧宫心计喎，即系又系啲宫女入去点样喺度斗啊咁，系咯？ 系啊， 点样由低斗起啊咁啊？斗到 啊！又低又低，低又低， 低又低斗啊！咁呢個係啦，冇錯啊！咁跟住有佘詩曼個角色咧，佢已經係一個妃嚟㗎，係嘛？都算係 係妃嚟㗎。 妃咁就同另外一個惡妃啊，即係佢呢度就搞到佢成個嗰啲黑魔後咁嘅嗰個係。 係啊，高貴妃啊，嗰個。 我仲要整到個樣都好似係壞人咁嘅，都要個樣。 係 都壞人。 即係我上網喺度，我上內地嗰啲網站喺度睇啲評語，個個都話呢個女醜嘅。 有啲咁嘅事。 咁樣。 係啊，個個都話佢醜嘅。不過我唔知道落咗妝會唔會靚啲啊？ 我又唔係覺得好醜嘅啫喎，好醜咩？ 啲人話啫。 啊，即係總之係嗰啲黑魔後嚟啦，總之係 黑魔後 嗰啲啦，即係佢自己又唔係皇后，但係佢仲惡過個皇后嘅， 係啦， 好勁嘅， 係啦， 擺本個皇后都俾佢即係恰嘅，係 啦。 咁啊，皇后咧，真正嘅皇后咧就好人嚟嘅，咁啊又係嗰啲陰絲絲咁嗰啲嘅啦嚇，咁啊其實就好似話佢又係唔知死咗個仔啊，好似係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又系一啲咁嘅过去，佢又冇讲嘅，咁又话佢而家身体好差噶啦，即系等死咁样，好似个样啊， 係冇錯。 咁後尾都應該係，後尾都瓜埋。咁啊，跟住就變咗阿佘詩曼就會頂上，係啦，係啦， 係啦。 咁呢個佘詩曼嘅角色咧，即係呢個呢、這個人物係邊個咧？其實就又關呢個還珠格格事先犀利啊嘛， 冇錯，係 咯， 就是、還珠格格嗰個啊，成日喺度整個小燕子啊、紫薇佢哋嗰個皇后咧，就係、是、呢個啊第二任皇后啦，係啦， 就係阿佘詩曼呢個角色， 冇錯啦。 系，咁呢个角色竟然嗰个演员咧，又喺呢套剧又有做翻嘅喎， 冇错， 就做翻佘詩曼个老母啦， 系冇错， 即系佢自己做翻呢个角色嘅老母，即系话嗰时咧，神奇女侠啲人都话点解阿 Linda Carter 系嘛，系嘛，同做翻啊即系天堂岛女王咧，咁即系一样啫， 系啊， 即系可以升一级啊嘛，咁而家呢样做翻佢原来个角色个老母咪啱咯，系嘛， 系啊，冇错。 咁啊，咁呢度真係咁喎，犀利喎，啊， 系， 已经劲唔劲？嗱，呢套剧劲唔劲？啊，穿云咁多戏嘅吓， 系啦，穿云好多嘅。 咁你唔好记得佘詩曼本身就系宫心计噶嘛，最多都系， 系， 佢就 系 刘三好啊， 刘三好啊，系啦， 系啦。咁呢个佢就调转咧，佢就做个会黑化嘅人，即系佢初都系好嘅，佢度讲吓，佢就讲系因为啲宫廷斗争嘅原因，就即系令到佢系咪话死晒啊成家？ 是全家死晒， 冚家产系啦，系真系冚家产啊，唔系形容词，系真系冚家都惨。咁跟住就话佢黑化变咗做奸啦，咁样嘅故事 系啦，冇错。 咁都唔止话，哇，仲未讲完啦，所以呢个咪科幻之处咯。另外仲有一套咧，话同佢斗嘅剧，而家好似暂时未上。咁啊，由啊边个做嘅咧？呢、這个系好似系 周迅 啊，犀利，就做翻佢呢个角色嘅，好似系咪啊？ 系《如懿传》嗰套叫做。 系啦，咁就系做翻佘詩曼呢个角色，但系用主角身份做嘅。 系，好似话系中噶吓，嗰、那个又我唔知佢点样写啦，会啊真系。而男主角 冇嘢嘅，咁你当你写慈禧太后做主角嗰阵都系中嘅，都系写个主角系啊，武媚娘啊，即系武则天嗰阵佢都系中嘅。 系。 系咯，当你写曹操边个都好啦，和珅都好啦，做主角系咪中啊？ 系。冇错， 系咯。 啊，嗰套嘅《乾隆王》咧，就系阿边个林心如嘅丈夫啊，霍建华做嘅。 哦，咁样。 系啦，嗰套啊，不过又讲少少八卦嘢啦。原本霍建华嘅角色咧，就并非打算揾阿霍建华噶。 你谂边套戏先？边套剧先？ 诶，《如懿传》，我讲《如懿传》啦。 哦，嗰套 ，OK。 系啦，原本系谂住咧，呢个揾阿香港嘅影帝啊，阿梁朝伟所做嘅。 唔系啩？ 本来啦谂，本来谂， 佢喺吹头咧，佢清装冇得吹头喎、 啊。佢出嘅价钱咧系相当之高嘅，比阿梁朝伟，但系结果好系咪阿梁朝伟唔睇钱啦，定系佢呢个高价都 唔系？系梁朝伟唔想剃光头， 亦都有可能。 唔系我讲真嘅，唔出奇嘅。 系，定系佢 因为咧到呢个年纪咧，剃完咧可能生唔翻嘅。 但他最近好像剃光头去旅行我有。 我咁就另计啊，去旅行啊。 但亦都有 讲下啫，未必关事啊。 但亦都有个揣测就系话，唉，阿伯五啊几岁，年纪大啊，呢、這个记唔到咁多对白啊，好 happy 嘅拍电视剧，记太多对白啊。 佢正系佢国语唔好啊。 配音嘅啫。 胡慧献手到时候讲到郑伊健咁就唔好啦，系咪先？ 配音 古天乐咁啊搞笑啦，系咪先？ 系啦，好似话出个价钱系非常之高嘅，俾佢大概系佢，大概系佢三四部片酬咁上， 即系你谂下，卫斯理都有成四千几万系嘛？啊，余文乐 五千万 添，系咯。 系， 咁你咪谂下咯，梁朝伟系咯，余文乐噶喎，余文乐噶喎，都呢个价喎。 啊，嗱，好似。嗰套系呢套系36集，嗰套系90集。 边套90集？ 系完全好似唔 哦 no， 咁你话系几多啦？系咪仲唔过晒亿？ 亿五 咪咯？ 系咯，系啦。 嗯， 阿周迅就9000万，系啦。 系，哎呀，点解啊？梁朝伟仲贵啲噶？ 系啊，贵过周迅。 咁真系唔啱咯，咁啊女主角嚟噶嘛，人哋大佬应该学下梅丽史翠宝，你争取一下男女系咪平权嘅呢啲系嘛？ 但係唔係喎，又但係 唔係 換咗霍建華之後又平啲喎，又變咗千萬嘅喎，霍建華。 哦，即系唔关男女事啦，证明咗 卡士事啊， 系个卡士啫，系咪？ 系啦，系啦， 咁啊，咁啊，其实收信都唔系低嘅，应该 系啦， 补翻少少，系咯， 系啦。 啊 ，anyway， 咁嗰套未睇啊，咁啊睇落咧就唔系拍得太过豪华嘅，嗰套我睇过啲画头，咁就普通嘅古装片 feel 啦。但系今次呢套咩攻略啊？ 延禧攻略， 延禧攻略咧就犀利啦。咁你嗰啲美術啊、服裝啊、攞鏡咧，都係好似電影咁嘅，有少少。 係，同埋佢個充片個卡拉通都係電影感好強嘅。 冇錯。咁仲有佢真係有入光之下嘅景嘅。 係。 係啊，即係係你見到佢哋借啲地方都差唔多嘅啫，同而家冇嘅，借都係去嗰啲地方拍，但係拍咗出嚟咧。就真係好電影咁，咁就算同一個景嘅影出嚟咧，嗰啲日出日落啊，嗰啲都靚好多嘅，真係靚好多。咁呢個真嘅，咁呢套嘢如果喺production上咧，我就覺得係要記一功嘅本身嚇，係靚嘅拍得嚇。咁佢啲鏡頭啊，會跟住啲走廊咁樣喐啊，咁好似即係嗰邊行嘅鏡頭會跟住佢嚟 pan 啊，咁有啲前景嘅都會即係會喺你前面掃過啦。咁佢呢啲會做得好多。 啱， 即係成日會跟住佢哋喐啊咁嗰啲，咁但係可能後來冇咁多啦，可能頭幾集多啲啦，後來啲比較可能就會變翻係講嘢就咁講嘢啦，係咯。 同埋佢啲化妝咧，佢好似係跟翻 嗰啲嗰啲相 記錄，係歷史記錄嗰啲相片啊，嚇嗰啲 化到個死人咁啊嘛，係啊， 嚇嗰係啊係啊，嗰啲人嗰啲樣係點樣化妝？ 同啲髮型都係有少少㗎， 係啊。哇！即係我覺得個個都化到成隻鬼咁樣。 但你唔好理啦，咁你睇落去事實上，我覺得呢個真實感啲嘅。 唔係，同埋佢嗰隻色咧、okay. 我都覺得咧，好似嗰、那個俾人哋鬧嗰個唔記得咗係咪榮華嗰個月餅咁樣咧。 喂！ 啊！ 哦，你話佢整完整嗰個咩花女嗰、那個 係 咩啊？ 哦 哦哦哦哦哦！咩、花啊？嗰、那個叫 彼岸花。 彼岸花。係 啊係啊。 哦，咁樣。 啊，似嗰種 feel 啊，係啊。 明白。 咁總之就其實幾靚嘅拍得事實上咁啊咁佢揾嚟一紮嗰啲做啲宮女嗰啲都睇得兩眼嘅好多都。 係啦冇錯。 就算嗰啲戰飛呢裏面嗰啲呢嗰啲呢都 OK 㗎喎。 OK, 吓。 仲有佢呢度入面呢佢係嗰啲依家叫主角嗰一批咁嘅宮女呢佢嗰個頭呢、我好少見啲人真係梳呢個頭㗎。即 係點樣會平時見到人梳呢個頭呢 唔係，即係啲劇啊，啲劇啊， 啲劇你講、 都唔會咁樣梳嘅，即係左右。因為 平時嗰啲其實係整個都陰之後邊 啊 帶落去㗎嘛。咁佢呢個就真係前邊嗰橛咧都梳嘅，因為咧佢係見到頭肉嘅， 係 唔係假嘅？佢真係可能後邊嗰攤計先係吉落去嘅啫。 嗯，係或者條邊 啦、 啊，條邊 咧應該係 梳嘅。整落去 個感覺咧，真係真實啲嘅。 嗯， 即最少前面一撅個頭係佢個真頭髮嚟嘅咯，最少。咁同埋好似啲人咧，好似真係剃鬼咗個眼眉畫過嘅。 係 係 係， 個個都 係 嘅。 好長啊條眉，個個都 即係佢冇，即係冇咗眼眉咁樣畫翻上去咁嘅嚇。咁我唔知一落妝嚟俾你啊，係真係冇眉梁啊，真係真係冇眉梁啦，大佬。我話你睇下嗰套《狄仁傑》入邊啊，劉嘉玲， 係又係咪真係冇眉梁？ 真係冇眉梁啊，冇眼眉嘅梁啊，大佬幾恐怖啊！係咯，仲色友啊！阿狄仁杰先得人惊啊嘛！ 哇，索过咪真系，即刻 断气啊！直情简直我谂起老老啊，大佬。 系，我讲狄仁杰嘅时候讲啦。 诶，睇下讲唔讲啦，唔知讲唔讲，我哋都诶，狄仁杰吓，睇下讲唔讲狄仁杰先讲啊。 好， 吓死你啊真系。 再讲就讲嗰啲，系。 系。我见到真系缩啊，真系唔系讲笑，真系缩。唔系个人啊，大佬。唔系个人啊，某啲器官缩啊，大佬。 或者扯啊，叫佢扯啊。 系叫佢扯啊你！ 叫佢扯啊，唔系我扯起啊！ 死开啊！老古怪啊嘛，咁啊嗰只 feel，OK 系 啊。咁啊呢套咧就其实好犀利嘅，咁你谂啊，咁即系又系嗰啲天真小女孩系嘛， 陽光咁樣係嘛？佢又唔係嘅喎，佢係講佢係一個勁腹黑嘅一個女嚟嘅，即係其實佢表面上好似冇乜嘢咁，但係其實咧係都幾得人驚嘅嚇。 係第一集頭三季字已經人見證到出嚟啦，嗰度就啊發生緊乜嘢事呢？就係佢哋入宮嘅時候，咁樣就行過嘅時候，其中有一個宮女啊。準備行，應該話準備去。 簡單講嘅，總之整濕咗一個入，都係入去 in 得，人哋就入去 in 做嚇。 答應咪 in 做答應啊，係啦。 即係咩咧？其實 咪答應，即係佢哋嗰啲後宮啊，皇帝啲老婆啊，最低級嗰、那個。 即係啲妃裏邊，即係最低級嗰個啦。 最低級 嗰個答應。in 做嗰啲嘅，咁佢哋就入去 in 做宮女嘅啫，咁大家入去 in 係啦。系啦，咁即係再衰啲講咧，即係即係等於我哋話現代咧，就佢 in 入去做洗地嘅啫。係 啊， 咁我哋初以為佢 in 入去做打字妹，唔係嗰個先入去做打字妹。係啊，咁佢嗰就哇，你整濕我件衫，你知唔知我件衫幾貴啊？咁樣嗰啲咧， 定係咩？定係乜？定係乜嘢？啱啲咧？去夜總會 interview， 咁又唔好咁講，咁又唔好咁講。即系你当系一间大公司、国际企业嘅程度嘅，系人都想入去做噶啦，系人都想入去，其实都系为咗埋下老细身嘅，要浪咁啦。咁啊呢啲女啊入去都系做，就佢啊真系衰啲，又入去做洗地嘅，即系谂住做洗厕所、清洁工啦，系啦。咁呢班人系咩？冇乜学历咧，又冇乜出身咧，咪去做清洁咯。咁嗰班咧就恃住自己都大学毕业咁啦，嚟到咁啊入去做打字妹啫，你唔好话以为做乜啊？咁啊冷串咁樣，你呢啲咁樣咩？就算俾你入咗嚟啊，第時都係我哋叫你洗廁所嘅咧。咁即係佢好串，係啦，我都係你主子啊，你入嚟洗地嘅啫嘛。雖然我入嚟都係做最低級職員，但係我都係職員啦，好過你洗地啊。咁就好串，好串，跟住就話咧，你整濕我件貴衫啊嘛，咁你揾隻手嚟賠啊。咁佢真係咁講，咁佢就我又唔知佢隻鞋係咪有釘啊，踩到出血嘅可以，我都唔知點解。我又唔知點解， 係咪個地 有 嗰啲，唔係個地呢個凹凸不平啊，嗰啲地鞋啊， 唔知佢點啦， 踩住又喺度。 總之佢就話要踩低佢，咁個女仔就走出嚟啦，就話阿小姐，即係今日你啊 interview 無謂搞到即係唔開心啊，咁樣嚇大家， 係咯， 即係影響你心情都可能影響你 interview 噶嘛，咁。 係啦， 咁佢話你憑咩我咁講咧？我話不如我有個好提議。咁啊！你對鞋底咧，就有個花咁樣嘅嘢嘅， 蓮花人係啦， 有個蓮花咁嘅人。佢話不如我有個好巧喎、啊，跟住佢話嗱，攞曬啲香囊出嚟，叫其他啲宮女，佢同佢咧就喺鞋底度就印咗落，跟住佢就話咧，每一步咧就會好似生花咁啦，咁就好似行每一步都有個印咁啦。佢話嚇，以為有幾過癮喎、啊，佢覺得咁，咁嗰陣係好出位咯、啊。嗰陣我係會選，即係佢去選妃啊嘛，佢唔係真係去 interview。 因為佢又講過，因為佢又講過一個典故出嚟，就係以前有個咁樣嘅人，行路步步生花，跟住之後就獲得皇帝嘅垂青，就獲得寵愛啦。 哦，咁呢啲喺啲即係金正恩嚟出世都傳說話有嘅，係 係啦， 哦， 係咁 有龍啊出現，同埋係行每一步有花啊嘛，即係其實呢個係好似係嗰時候佛祖嗰啲咁嘅佛陀嗰時嗰啲咁嘅傳說係咁講啦，係啦。咁佢就諗住啊幾過癮，咁咪跟住話算你哋啦咁樣。咁跟住咧， 可以討好得皇上，係啦。 咁跟住咧，佢嗰啲其他啲宮女就話：，唉，都你做咩要咁幫佢？跟住佢竟然話係佢係是福是禍都要睇過先知。咁即係原來咧，佢係知奶嘢嘅，佢整蠱佢嘅。咦？咁你都唔明點樣整蠱到佢咧？咁其實係啊，咁你咁咪好似幾出位，幾咩啊？幾得意啊？係咯。咁點知原來皇帝唔中意嘅。我都唔知點解連個皇帝唔中意佢都計算到你咁樣幾勁，你咁樣幾勁？ 因為佢知道個古仔啊嘛，因為當年做出呢一樣揀呢個妃揀佢講個典故，嗰、那個皇帝係個昏君，嗰個行路步步生花獲得寵愛嗰個咧係妖後。 哦，咁即係話如果佢咁即係話佢係昏君啊？ 係啦，佢妖後咯，係啦。咁啦，咁系啦，冇錯，即係要 咁總之係俾人拖咗出去啦咁啊直情 interview 唔成啊，仲叫細 Q 同我掟佢出街咁啦。 係啦， 咁樣會唔會具體啲咧？大家咁聽下，即係如果未睇佢套劇嚇。 係啦，冇錯。 系啦，咁你就当翻呢套，你将你换翻晒做时装咁睇，你会明啲嘅系。 系啦， 系啦。咁、但系呢个洗地公咧，洗地妹咧，又唔知点解令到个皇帝，即、就、系、是、个老大老板好注意佢、 啊。 啊， 系啦。咁啊，第一次发现佢系做乜咧？佢就话佢喺度发脾气嗰阵咧，喺度揼棵树。咁啊，揼棵树啫，唔得嘅咩？咁啊，原来人哋间公司咧。嗰啲花園啲樹好貴嘅，即係 係啊， 唔知佢係乜嘢，總之話皇帝就整個牌話呢棵係咩話？ 靈柏， 靈柏啊，即係柏樹靈柏。佢就話咩唔知點樣話曾經幫佢遮陰啊，即係話你唔知啦。總之話咩明明出咗去嘅，出咗出邊㗎啦。佢就話咧唔知咩個個都流曬汗就係得皇帝就冇嘅，好仲係好似好涼快咁。佢就話呢棵樹咧就。即系出窍啊，就系帮佢遮咗阴喎，咁你唔好理佢，一啲 story 嚟噶。咁嗰条女都话呢个系一个要嚟即系彰显自己系高高在上，系与人不同嘅一个吹嘘嚟啊！即系佢话系佢咁理解。咁但系唔好理佢啊！但系佢而家点知揼咗棵唔揼得嘅树咧，咁就死啦！啱啱个皇帝仲经过，喂你做咩咁？跟住嗰个肥太教你做咩咁？ 肥太教 系啦，个灵魄你佢谂打啊咁。咁跟住佢就趴咗地下，因為佢哋係趴喺地下嘅，樣都睇唔到。咁就冇，就係啊，唔可以見樣嘅，即係佢唔可以見，即係佢哋好卑微噶嘛嚇。係。咁佢就趴咗，所以佢冇見過個樣嘅。咁佢就同佢吹水啊，就話咩琴日嗰棵樹咧就報夢俾佢嚇，係。咁就叫佢話佢用佢好勾痕啊，話要幫佢。咁所以頭先其實只係幫棵樹勾痕。咁啊唔知點解就俾佢咁樣齋吹都俾佢開脱到。系啦，咁跟住个皇帝一有佢咧，咁点知后屘睇个皇帝就觉得要唔好对路啊，我抽捉翻翻嚟，咁结果佢撇咗啦。咁根本佢又冇见过佢，因为佢趴喺度噶嘛，佢又唔知系边个。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是、佢开始，佢即系觉得呢个人好特别嘅一个开始嚟嘅。 系啊，冇错。跟住之后就揾翻佢嘅时候，系变咗灰姑娘，定系变咗食神咧？嗰度系。 哦，你会谂起啲咁靓嘅古仔嘅竟然？ 系啊，系就系食应该食神啊。 即佢咁样个叫个肥太监揾个出口肥太监就叫佢所有宫女就列队就逐个出嚟同佢讲翻嗰句嘢话咩奴才帮呢个咩 话灵魄 勾痕 帮灵魄勾痕咁佢就听靠听把声啊想认啊咁样之类系唔重要啊呢啲就 即系 有啲时候系搞笑嘅咁但系啲搞笑时候咧有啲搞笑时候咧佢就通常咧系用一啲特定角色咯。嚟去做嘅，咁所以就呢个肥太监咧就专系负责搞笑噶啦，系俾皇帝赤裸有啦，同埋佢同班宫女喺度做啲好搞笑嘅嘢嘅，负责。 同埋去到有一个位咧，佢叫到有一个宫女讲咗出嚟嘅时候，佢合本嚟合埋眼听嘅，跟住之后，咦，好似系你啊，擘大眼望一望，你个样咁死蠢，一定唔系你啦，继续，系啊。 总之咧，佢呢种处理方法咧，就真系 Power Ranger 咧，即鬼老板嘅恐龙战队，佢里边就有一两个肥一瘦咁。咁佢就 系 咧专负责搞笑。咁佢呢种做法就系佢就唔想咧，平时啲角色就精神分裂啊，即系有时变咗傻啊。咁但系呢个做法真系就系一日本特摄同埋，即系嗰啲超级英雄都系咁嘅，即系个英雄自己又会做埋搞笑。咁但系佢呢个剧就用咗另一个方法，就系、是、会用固定角色去搞笑。 系咁易处理好多，咁就 易处理啲咯。咁但系咪咁样好就未必嘅，其实咁但系佢系咁做啦，总之吓，佢系咁做吓，咁啊变咗你套剧就唔使话成日都咁精神紧张咁咯。咁但系就是但系好过《宫心计》咯，《宫心计》佢哋自己搞埋噶嘛，又系。 系啊， 即系佢都系得几条友啫，咁啊边度再有人负责搞笑啊？咁咪佢哋做负责埋搞笑咯，系咪？ 咁啊争啲 啊！真系都几差嘅，大佬吓。 系啊， 即系佢嗰啲咪有刘心柔可以指住阿马俊，阿叔关你咩事啊？企埋一边咁样、啊， 你叫阿叔有冇搞错啊？ 系啊，企埋一边都唔嬲啊嘛，叫我阿叔咁啊。 系啊，你点？唉， 即系话晒都马俊伟皇帝嚟啊嘛，大佬。 系啊，虽然四廿几岁， 系啦、啊，都好靓仔下噶嘛，自命靓仔噶嘛，你叫我阿叔呢下先至嬲啊！企埋一邊都唔嬲， 係啊， 咁啊，竟然係可以咁，即係可以咁樣搞搞笑嘅，你話得唔得？ 即係唔係咁啱啦？ 連太平公主都有踩小皮嘅一刻嘅，你中唔中意睇啊？ 即係好奇怪我覺得呢啲啊。咁啊，咁但係佢呢套就唔會咁做嘅，佢呢套就會比較分得好清楚咧。嗰、那個嚴肅角色咧，佢就係嚴肅嘅。 但係睇點樣處理咯。有陣時你話嚴肅角色有少少 咁，佢最多咪做少少係幽默咯。佢唔會搞笑係咪？唔會做咗搞笑咪變傻係咪？ 係啊。冇錯，但係去到瘋狂搞笑又唔得啦，係 唔會突然間哎呀咁樣嗰啲嘅，唔會反咗艇咁變咗軟形單咁，唔會啊，係咪？ 啊，對腳伸咗上嚟嗰啲啊， 係啊，對腳伸咗上度震下震下咁，唔會啊。 跟住有個人形，有個人形嘅窿喺度 啊，即係啦，係啦，即係唔會啊，係嘛？唔會發生啊呢套劇啊，大佬。 暫時未， 暫時都冇，係啦。咁啊，暫時意思咧就內地版本咧，呢度三十幾集都未見，幸好。不過你就已經變到阿佘詩曼已經變到壞㗎啦， 哦， 係， 其實已經暗喺度鬥緊啦，同個女主角啊，係咪咁啊？ 係啊， 係啊，咁啦，咁其實個大郎就都係深宮計啦，係啦，似， 係啊， 即點解係要連尹家姐都要一樣啊？係，但係呢度咧，佢就已經知佢家姐死咗嘅，就唔係入去先知嘅。即係佢家姐係有條屍㗎啦，已經有條屍係有條屍喺度死咗㗎啦。咁佢咪要揾個真相，點解會死咯？ 揾個真相。 但佢話佢明明睇到佢條頸係有瘀痕㗎嘛，即係佢唔係無端端死㗎嘛。咁點解仲唔係俾人謀殺？咁佢就好相信係有個陰，有即係總之有個陰謀嘅，有件事嘅。咁佢話佢要入去就係為 咗 查明呢件事，所以先入去做宮女嘅。咁 冇錯， 咁樣咯。咁但係其實一樣嘅啫，咁入去咪又係逐個人問你有冇聽過個叫咁嘅名嘅人啊？咁佢咪一樣嘅，係啊， 係。 咁其實你話嗰扎咁嘅乜鬼侍衛嗰啲，咁咪即係阿馬明同 蕭正南 啊， 係啊，同埋佢揸住件嘢，佢認得出係佢家姐嘅手工，跟住之後周圍問下人， 哦啊、都係 呢、 啊、 件嘢係邊個做㗎？咁樣嗰啲。 系啊，都系 搵啲，系咯，咁又冇咁露骨，咁查都查得 冇咁露骨。咁呢条女都唔系阿刘心柔咁嘅角色嚟嘅，佢系好讲佢好冷静同埋好识 多， 即系佢你话佢其实佢似韦小宝啲嘅，即系佢冇嘻嘻哈哈，但系咧佢系好灵嘅个脑，即系佢识同埋而家识得反应，同埋佢咧其实佢系会整其他人嘅，你唔好以为佢好喎，佢会整其他人嘅，系佢会对付其他人噶，系啊， 佢必要时佢识扮傻添嘅。 佢係啊，佢又識扮傻嘅，冇錯。佢又唔係成日都，佢又唔係成日都係咁扮呢個樣嘅。 今日嗰集對住個黑魔後啊，高貴妃，佢真係喺度扮傻啊！ 佢突然間扮傻係有嘅。 係啦， 都會啊。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醒頭腦、好醒嘅人咯。佢呢度講嘅係啦，就唔係嗰啲左膠嗰只，佢仲恐怖嘅添啊！佢呢度係講佢成日會佢會對付身邊啲人嘅。 嗯，系冇错。 咁所以如果你从一个伦理剧，即系佢因为佢又有伦理啊嘛。如果你呢套佢当系宫廷政治斗，咁我冇所谓啊。你啲人个个都衰噶啦。但佢又好似系懒正义，佢都系为咗查件事咁嗰种咁。佢又好似又会出手帮啲弱势嘅。咁你应该佢都系有啲伦理成分。咁但系佢自己个角色系好反伦理嘅。 系冇错。 系咯。咁所以其實好怪嘅咯，我睇中個感覺咧，定係其實喺內地呢啲倫理係正常嘅咧？你唔整人，人就整你啊？ 有可能 就唔知啊， 應該都正常嘅。 受到一我唔知係咪受到一套劇集嘅影響啊？嗰套劇就大受歡迎嘅《甄嬛傳》，佢就係、是、個主角去到尾嘅時候，佢真係完，佢最後係勝利者嚟嘅個主角阿甄嬛，但係佢去到後面嘅時候，佢已經唔係。害啲会害佢嘅人啊， 系 阻住佢上位嗰啲人，佢都会主动去害啊。 哦， 咁即系佢承认夜神月啦，系咯。 最后系啊，变直情佢变晒奸，但系佢正最后系赢家，嗰、那个戏啊大受欢迎。咁样 就呢啲先吻合内地国情啊嘛， 可能系 内地唔系内地伦理啊，应该唔系国情啊，内地伦理系 冇错。 咁你我哋讲平时讲伦理剧就系交剧啊嘛。 系啊， 佢哋又唔系嘅，佢哋又唔交嘅，佢哋嗰啲反而系你觉得好恐怖嘅，你觉得？ 系啊， 嗯， 有啲 咁所以我就觉得佢不如唔好用伦理嚟拍咯，即系佢就拍嚟内斗啊，宫廷内斗啊，政治咯，即系你一政治就唔系讲伦理噶嘛，唔系讲呢啲噶嘛。 即系你唔好咁渲染话你做坏人先至生存到，你唔好讲埋 唔使讲呢啲嘢噶。 係啦， 即係人都知啦， 係物於利益。 即係唔係？即係你唔對付人，你會對付你，係人都知㗎。係 啊， 係咯，即係呢個唔使講㗎。你唔係你中間唔好有種好壞正邪嘅判斷。 同埋呢個咩？你有好壞正邪嘅判斷之餘，我要係做壞嗰、那個咁樣。黐下就吓、啊、有少少， 唔系，咁咪就系话冇好坏咯，咁你正邪即系好坏啫，冇好坏嘅， 系啊，啱啊， 冇讲好坏，唔系讲好坏嘅， 系啊， 即系我要做到我个目的啫嘛， 系啊，冇错， 无论如何我做到目的嘛，我做用咩方法咩手段做到我的目的啊嘛， 系啊，大家都系喺度斗嘅 啫，咁斗啫嘛，咁你唔去讨论好坏正邪。咁你先至係呢種戲啊嘛，咁但係你中間又講到佢即係有好人壞人，咁咪其實怪咯。 係啊，呢樣嘢可以唔使講啊， 可以唔使講，冇錯，你咪鬥咪鬥咯。 係啊， 鬥咪鬥咯，係 啊。啊，咩？佢都係倫理，但係係倫理嘅反轉咯。係啦、 啊。先得人驚，就係話。 係啦、 啊。即係睇得咧，唔係好舒服嘅呢套戲，我好得人驚啊！咁、啊、個女主角先係最得人驚嗰、那個，我覺得。系啊，真系噶！我个女主角成，我个感觉佢有啲阴险啊！我哋觉得系， 系冇错。 我感觉系阴险， 但系会唔会好多人都系视呢个招为学习对象咧？ 咁肯定系、啊。 咁你唔使，你唔使问咧呢、這个问题系咯。 O K， 系， 一定系啊。咁所以咪受欢迎咯，系咯、啊，即系哇，咦，劲喎、啊，好似做咗佢咪好咯、 啊。系。 咁即係就算你拍到時裝劇，其實應該都係咁咯。咁、所以點解都華麗咩上班做啊？定辦公室玩嗰啲叫做 華麗上班做。 華麗上班做點解失敗咧？就是、因為佢係教人啊嗰幾個。你應該就好似佢呢個咁咧，雖然佢哋新入去，哇！但係仲奸過即係上面班人嘅。 係。 咁後邊佢點樣上到位咧？就是、因為佢夠奸。咁、可能呢個劇會好啲咯。 嗯。 嗱，你话嗰啲傻更更嗰啲女主角，其实嗰啲可能你系拍嗰啲傻大姐爱情故事嗰啲，都 系 韩剧翻拍嗰啲咧，嗰啲咪啱嗰啲咯。咁嗰啲咁嘅笑片嚟嘅，咁你梗系冇理由讲个女主角系奸噶啦，系咪先？ 系啊， 嗰啲就系笑片嚟噶嘛，咁点同咧？咁如果你呢啲好正经呢啲咧，可能你就系不如你索性讲佢系咁就算啦，即、就、系、是、你唔可以判断佢系正定邪啊，多余嘅。 系啊，好似天命咁，其实就啱啱好啦。 啊、天明就啱啱好舐嘢啦，因为佢系俾香港人睇啊嘛， 啱啱好，但系就舐嘢。 但系内地唔系喎，但系内地嗰都好睇噶喎。 系啊，睇到嘅。 系啦，冇错啊，睇到其实好多人都睇到嘅。诶、 咁 评价内地系唔错噶喎，天明系啊。 有八呢、這个延禧攻略都系6.9分。 但系天明佢从来冇判断过边个系好人坏人啊，佢冇啊。 系啊。 佢冇咁讲过。 吓，天明有超过8分嘅。系啊， 分唔到喎，佢冇讲，佢冇用好坏对错任何嘢去判断任何嘢噶， 净系讲归边啊咁样嗰啲嘢。 总之喺对家永远佢都系话对家系坏人啫嘛，永远都觉得自己嗰边系正义啊嘛，咁佢系咁梗系咁啦，系咪先？ 系啊， 你有一个归边大黑大白嘅，咁啊变咗童话噶啦。 系啊，冇错， 即系嗰啲就唔现实噶啦嘛，系啦，即系咪反抗军入边就冇坏人嘅咧？系咪帝国军里边就一定冇好人嘅咧？即系嗱，你睇沙窝就你觉得好似系咁噶嘛？以前都，你睇新啲嗰啲都唔系啦，都开始系有啲即系哦，原来反抗军呢边都唔系个好人噶，咁帝国军亦都唔系一定个坏人噶，咁就啲白兵捞到下觉得唔系，我都唔想再帮佢啦，又走咗过嚟噶嘛，系咪？系，啦，即系又唔系得，即系好人会入魔，即系其实有坏人都会即系觉得我唔想再做嗰边啦，咁又有噶咁。咁你咁先至比較相對冇咁，即係冇咁童話，應該咁講，冇咁非黑即白，係嘛？ 係啊，係 啦，即係個行動動機咧，亦都比較可以複雜啲，就唔係好似即係壞人咧，佢啲諗嘢一定係全部係衰嘅，一定係奸嘅，咁唔係㗎，係咯。咁你可以佢各為其主啫。咁我既然係趙軍，咁我梗係幫趙軍㗎。咁但係其實佢係趙軍啫，但係佢係好一個好正面嘅軍人嚟㗎喎，佢唔會出陰招㗎喎，係咯，一定正面同你打㗎喎，咁樣係咯，即係佢寧願戰死都唔會即係認輸咁呢啲，咁你都覺得喂咁係啊，咁敵軍啫，唔代表佢壞人嚟啊，係咪？ 係啊， 係咯，即係但係你自己軍隊嗰邊亦都有陰險嘅小人喎，咁你係咁先係現實㗎嘛？ 係啊。 系咯， 先系完整嘅立体咁样。 咁先立体噶嘛？咁边有话一面倒嘅？咁嗰啲又即系 俾细路仔睇啊，嗰啲就睇 得大把。嗰啲讲抗战嗰啲剧啊，都有嗰啲咪嗰啲电影啊，都有咩啦？讲日本嗰啲民间嘅人，其实都系反对战争噶嘛，系咯，都有好人噶嘛。 哦，咁我就唔知啦。吓，呢、這个咧，中国人眼中就冇嘅。 嗯 ，OK， 系。 所有日本人都是衰人嚟噶嘛，即系一讲抗日就系嘛。 系。 系。 系。 冇错。 咁你睇埋而家新嗰啲韓國片啊，連美國人都係衰人啫嘛，係咪？係咪？佢掟原子彈個都唔係好人嚟噶嘛？ 係咩軍艦島嗰啲啊？ 嚇韓國人啊， 係 嘛？ 係。因為佢要對應而家嘅政治正確啊嘛，而家個口径係咁啊嘛，佢哋認為嚇。係。啊 ，anyway， 咁啊，睇下啦，我啊覺得呢套劇就。深烤都好睇過無線嗰啲嘅， 係冇錯。 最少佢點樣害人鬥嗰啲係同埋佢點開説到呢，雖然你都會覺得即係都係哇，咁就俾佢講兩句説話就可以俾佢咁樣咁，但係咧，佢都合理過攻心計嗰啲好多嘅。 係會嘢同攻心計比咯，但係同天命比啊，我中意天命多啲啦。咁又但係同攻心計比，一定係佢好睇好多。 但係佢呢套有個好處就係暫時我未見到武俠成分。 咁又系，呢样嘢啱。 唔会突然间咧，个女叔又话以前跟过马戏团啦，又学过咩两嘢还珠格格，打晒关斗，佢又唔会嘅。 咁冇，咁就 跟住打得两打，又连个皇帝又打得啊！跟住啱啱就收嚟咧，打瓜，跟住个肥太监原来又武功盖世啊，又快血的子，咁你会唔会咁啊？ 咁又唔会， 唔会啊嘛。 系啊，因为其实佢个啰柚啊，呢个咩啊？乜嘢力都吸到嘅，唔會痛嘅， 吸星大法啦，直情 係啊， 唔好理佢啦。咁總之佢暫時就冇呢啲咁嘅俗套嘢。咁你啲宮廷即係鬥權鬥啊，宮鬥啊，咁咪權鬥宮鬥咯。咁你做咩加武俠咧？咁呢個就就好啲，係啊，成件事會比較好啲， 純正啲啦。 即係你就算拍三國啊。其實咧玩真係古代戰爭咁啊，應該就唔係應該哇，即係一抌抌落地下，跟住其他人彈起嗰啲咧。 嗰、 那 個係三國無雙。 即係嗰啲無雙嗰啲咧，即係其實冇睇嘅，係即係諸葛亮射死光咁呢啲咁，真係救命嘅真係。 嗯。 係嘛？即係唔係即係低級趣味咗少少呢啲就嚇。即係一個唔同類型嘅古仔嘅時候，你會希望睇翻即係嗰類型嘅嘢咁古代戰爭同武俠係兩樣嘢嚟噶嘛，係咪？咁戰爭就係戰爭，係點樣玩戰術啊？點樣用小嘅兵力去贏到人哋大嘅兵力啊？咁借助啲天險啊，借助啲即係水攻火攻咁嗰啲，即係其實好睇在係，因為佢係用現實個層面去講嘛。 係啊， 就唔係話諸葛亮原來識射死光咁就唔使其他人啦，係咪？ 又玩心理戰啊，咁樣嗰啲捉路啊嗰啲啊。 係啊。咁、如果你講緊一個人都可以打敗成隊軍隊，何需要有戰術呢？ 係啊，冇錯。 係咪？咁啊，淨係三條友咪夠打咯？ 係啊， 打曬咯，咪已經、軍隊都慳翻，係咪？係。係咯。咁啊，唔好睇嘅呢啲，即係如果喺呢一個古仔就唔好睇咯，變咗係咪？咁你話可能你睇武俠片就唔同啦，你可以係。一個人打十人軍隊嘅，或者出個波可以一夜成座山鏟咗去都得，係啦。咁啊，但係即係唔同故事類型需要唔同程度嘅嘢啊嘛。咁你呢啲宮鬥片，就梗係最好唔好加武功啦。 係啊， 係嘛？即係一加咗武功咧，我就覺得俗套咗嘅。即係其實和珅咧，就是、因為個武功嗰樣嘢，令到件事俗套咗嘅。 即係好似變咗大內群英嗰啲咁樣啦，變咗。 佢大佬個哥。那個家慶都可以隻抽成個白蓮教嘅大佬，你唔係講白蓮教嗰、那個？ 係 白蓮教，我冇記錯，係白蓮教啊嘛，係咯， 係咯。 哇！黃飛鴻都最多一個都可以只可以打低九公真人咋。 係啊，白蓮教似九公真人。 咁即係家慶嘅武功係 黃 飛鴻以上啦，係嘛？係嘛？ 係冇錯。 咁啊，和珅又再喺佢以上啦，係嘛？係 啊！ 哇！咁啊真係勁啊！呢啲咁，但係有冇好睇咧？即係咪應該係咁咧？ 唔一定嘅，唔應該嘅。 即係一個宮廷鬥爭片就唔應該係咁咯。 你寫得好，你冇信心嘅表現咧，呢、這個就係你對你個宮鬥嗰個橋有信心嘅，唔使加呢啲嘢。係 嘛？ 咁跟住盧婉欣個永貴太妃，原來先最好嘅武功係嘛？最後快快快講。 神龍教 教主啊，一搣搣開人皮面具嚇。 原來佢係啊邊個嚟嘅？原來係朱神麗嚟嘅。 唔係，首先係張敏再浸水變流星霞咩？ 流星霞係咁樣，係個咁樣嘅角色一度就誒。 朱神麗啲貼得就係啊。 簽得滯係嘛？ 起碼都林青霞啦，係嘛？ 林青霞， 我要咁啊， 係冇錯，繼續完啦。 好。 咁啊 ，anyway， 咁呢套就其實冇乜嘢嘅，我哋唔係想同大家講嗰個故仔，不過即係話個製作啊嗰樣嘢咧，佢係好的確 production 好勁嘅，係值得你睇下嘅最少嚇，即係起碼拍方面嗰啲嘢，佢係。即是拍得幾靚嘅，真係。 同埋香港嘅演員啊，佘詩曼啊，上到大陸咧，亦都唔係香港嗰個表現啦。睇佢就啊， 會唔會因為配咗音咧？點解？ 我覺得有機會，但係睇佢表情嗰度都 OK 嘅，咁就瞄曬聲嘅。佢同拍其他人都係、OK。 咁佢又真 係 演得比較細緻啊！呢度演得。 係啊，執得靚啲嘅，仔細啲嘅，可能有時間啦、啊。 唔係搞到好似平時做啲三水妹嗰啲咁，係嘛？ 係啊，佢平時把聲對佢好大影響，其實就啊，不過瞄曬聲嘅時候，咦，佢嘅表現又唔錯喎，拍住其他人都係啦。可以一睇， 系噶，可以一睇噶呢套吓，咁啊咁啫，科幻在于佢个撞桥同埋时空关 系，系 同其他剧嘅时空关系啊，系就唔喺佢今次套剧，今次套剧就冇乜嘢嘅，正常嘅啫，咁啦，咁同期啊，另一套啊，嗰套又有关 系 嘅，又系衍生嘅，系啦，咩咧？咁就系个嘉庆同佢个仔啊，绵玲咧。是不是好像轉生了200年後做了特技人呢故事 是一哥啊。 啊真是勁啊呢套真是。啲人睇到點解兩父子一起轉生 嘅。咩仲有阿太監點解變咗導演係轉生 太監邊個太監 阿小德子點解變咗導演 邊個轉生邊個導演係咪 就變咗個導演。 係佢又唔認得佢又唔記得佢係佢主子啦。 系啦， 点解张国强唔做翻佢老豆啊？ 系咯， 点解唔系狄龙都得啊？ 系狄龙都得啊，有个都想见到喎，系啦， 冇错。 咁亦跟住啊，点解唔揾啊边个阿李思云啊做啊边个阿叫朱神丽嘅角色啊？ 系啦，唔系即系呢种咁嘅喺剧里边转生嘅就都唔系就系呢套啦。咁你个 B B 来了都有马强马壮嘅， 马强马壮啦， 都系转生嘅， 系 啊，即系好犀利嘅。即系中国人呢个转生嘅呢个嘅概念咧，系 apply 喺啲剧度， 系冇错， 唔系就系一个宗教概念咁简单嚟噶。 系啦， 好中意咧咁样揾翻嗰啲人做嘅，我都唔知点解嘅， 搵唔到人啩？ 点会啫？咁你求其搵个细路仔做佢个仔啫，点解都要搵翻嗰个咧？ 顺手啩？ 虽然咧，佢哋喺个时装剧个演出系即生鬼好多啊！真系啊， 系冇错。 即比起佢哋做古装嗰阵啊，即系要蹲起个古装碌咁啊，即呢度就自然好多吓。咁同埋，另外呢套先犀利啊，系一套中年人嘅咩话励志片啊！ 我覺得 咁，但係我就話咧，其實從來香港嘅，即係或者華語咧嘅勵志片都係以中年人為主嘅。其實你諗翻轉頭咧，嗰啲阿郎啦、 阿虎啦、 啊、阿虎啦、啊，其實就算連嗰時阿鄭家穎有一套，即係講佢都係打拳嗰套咧，即係佢有冇個仔我就唔記得咗啦。但係佢好似都有嘅，就算冇都好啦，佢都話佢係一個以前係好勁嘅，咁即係話佢已經唔係後生嘅。 系咯， 佢唔系后生嘅，即系个古仔入边佢哋全部其实系中老嚟嘅。不过你揾嚟做嗰个样样啫嘛，系个样样，唔系佢系样，佢样样啫。啊，即系你刘德华咁，佢样后生啲啦。刘德华点会样啫？肯定中老啦，古典系中老啦。系啊，咁你谂翻转头咧，其实就从来都系讲中老嘅，因为而家就兴咧，真系揾啲中老碌嘅人做啫嘛。 系。少林足球又系呢啲全部都系佬嚟噶啦，少林足球。 其实佢哋系佬嚟噶， 系啊， 其实系佬嚟噶。 受欢迎嗰啲全部系佬啊， 有啲唔係好受歡迎嘅，唔係、受歡迎嘅。 你講少年少年勵志片通常都瀨曬嘢嘅，咁就係呢個温拿啦，啱啱嗰套啦。 除咗一套叫做成功嘅，就係嗰套係意外嚟嘅，就是、狂舞派咯。 哦， 狂舞派佢跳舞，其實跳舞啊呢啲又係死緊噶嘛。 係。 佢幾樣嘢死緊嘅元素擺埋一齊，結果 反而唔死， 收得嘅，冇死嘅，係啦。收兩千萬啊！ 咁佢嗰套如果係幾個中佬去跳舞，又變咗阿邊個啦喎？我即係我話阿邊個啊？即係象爆你嗰段咧。係。 哦。 即係我豬肉佬又何嘗唔係想做個舞蹈家嗰啲個？你變咗大佬，變咗將嗰段戲拍成個戲喎？你係想係咯？我象爆呢個 moment 要爆啦！嗰啲喎係佢哋做主角嘅咯喎要。 可能都有人睇噶，可能 可能都有人睇，哇！唔係 做騎呢啊嘛， 嚇 騎呢啊嘛， 唔係喎，佢裏邊冇做騎呢喎，佢哋係好熱血噶喎， 咁啊係， 即係佢你唔好做翻少嗰個少林足球個樣喎，佢哋好正經同你講佢有夢想喎，你睇唔睇？ 係，喂，咁嗰一集嘅人講緊少林足球，喂，一係開頭 咧差唔多啦，第一集已經係少林足球啦，嗰個朱晨麗揾翻曬班師兄弟嗰段，直情係真係做翻周星馳啲嘢。 阿边个朱晨丽？朱晨丽就原周星驰嚟噶啦。阿边个就黄一飞啦？阿狄龙个仔系咪先？ 佢真系大师兄，仲唔系黄一飞？ 系啊，只不过冇话咩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嘅飞车加整车点啊？ 系佢差唔多噶啦，大佬。佢都差唔多噶啦， 跟住之后有其中有个师兄仔啊，大大只嗰个咧，走咗去哇激战啊，俾啲师奶抽水系嘛，跳健身舞啊， 差唔多噶啦，同系咯， 同个个都唱有啊， 同唱呢个少林武功好嘢嗰啲差唔多噶啦， 系啊。 咁第一集已經重演咗一次少林足球啦，咁我以為成套係咁嘅，如果唔係第一集係咁嘅啫，第二集變咗，第二集仲真係變咗超人， 係冇錯，打怪獸， 真係有怪獸喎、啊，啊新天華一隻咩曱甴怪啊， 係恐龍嚟 啊，唔知咩怪，一隻怪啦，係皮兔怪嚟喎，一隻 皮兔怪嚟啊， 咁啊狄龍個仔係咩？係蝙蝠俠定咩咧？佢算係？ 黑盒定咩？ 黑盒啊，定咩？总之有个眼罩咁样啦， 黑盒嗰啲啊， 有个罩咁啦，总之系啦，即系，但系佢唔系，总之又唔系蒙面超人啦，系见到样嘅，戴咗个头咁啦， 就冇带架车嚟去撞嗰只怪兽，又撞死嗰只怪兽啦。 但系佢架系咩车嚟嘅咧？ 电单车啊， 系咯？点解又电单车嘅咧？咁嗱，好得意啊！佢呢套嘢咧，明明首先就讲佢哋系一个特技车队嚟噶嘛，但系佢哋又乜都做晒噶，做埋龙虎武师嗰份噶。 啊，唔系可以，我净系朱晨系佢做埋，因为其他嗰啲佢哋好似集中翻都系做飞车有关嘅，我暂时睇到嘅。 哦， 净系朱晨系佢有接埋呢啲替身 job 啫。 吓， 净系朱晨 唔系啊，佢第一场话发生意外，即系话佢几年前反正嗰场戏，佢哋都自己跳埋噶啦，跳埋威亚啦，边唔 埋 啊？我梗系有啦。 啊，系喎，系喎，系谭俊彦自己跳埋喎嗰个。 唔止佢跟住後屘飛攬咗條柱飛嚟嗰入邊，嗰係譚俊賢噶， 係譚俊賢啊咁啊。 哦，唔知啊，總之佢幾兩個喺度打嗰度，其實都係佢哋自己做噶嘛。 嗯， 佢開頭都係人打完先至再攣車嘅啫。 係。 咪又係佢哋做埋？咁我咪覺得好奇怪咯嚇！咁呢啲係龍虎武師嗰條 team 嘅嘢噶嘛？點關飛車嗰度事啊？咁使唔使爆炸呢？由佢哋自己整埋咧？ 就算一個動作指導佢識曬咁多嘢都做過，但係佢都係分 team 每一同一場戲入面負責曬咯， 係啊， 係咯， 同 team 幾 team 人負責㗎嘛，係 啊，唔係咁你阿邊個話？阿錢嘉樂嘅佢本來啊，即係係龍虎武師再，因為佢又玩埋車咁，你先好似覺得好似係楞啫嘛，但係你正常就唔楞嘅兩樣嘢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佢呢度就好似搞到变咗好似佢系一样嘢咁样，咁但系，唉，佢个戏名都就咁叫特技人啫，咁但系最弊佢系要对车队为主啊嘛，咁啊唔好 make sense 咯。 佢成日都讲系呢个系车队，车队，车队。 系啊，系啊，系啊。嗱，你话佢哋呢 team 人系特技人，咁啊一个就系手车好劲，一个咧就啲功夫好劲，咁你咁都得噶，即系虽然呢个唔现实吓。呢、這個唔現實，但係你咁講咧，咁我係咁，我唔理你啦。你咁講，咁但係佢明明話佢嗰隊車隊嚟噶嘛，車隊啊，大家聽佢車隊。 如果佢哋全部都係車隊咁，嗰個就唔會兼職咗去做健身教練啦，係咪先？再去做係咯。 咁啊，連阿諸神麗手車都唔渣喎，不過佢又唔夠啊，得啊譚俊彥個手車咁勁啫。咁即係話咧，呢個係同狂野時速係一樣啦。明明咧嗰啲黑妹啊，嗰啲又話黑客嚟嘅啫，埋隊嗰陣都係。喂，但係點解當我哋成隊人一齊都要練車，就成隊人手車都咁勁嘅？ 係啊， 咁唔 出聲 噶嘛，係咪先？咁你係咪即係你做咗一陣間，我原來唔係得阿 Rock 同阿雲迪數可以舉一架車整車嘅，一隻神盾俠都得嘅，原來係嘛？ 係啊。一齐佢哋有份做，系啊， 都有份做嘛。佢两条友话：喂，你整完未啊？好攰啊，咁啊，跟住成日行啊，咧手就我嚟，佢仲单手啊，因为佢另一只手食紧雪糕啊，成粒。 系啊， 得慢慢整，我唔攰。啊，我唞阵先，啊，系咪咁啊？ 就高上去整高啲， 系托高上得啦，冇问题。 高啲， 冇问题，好轻啫。 啲坦克車啊，一個炮彈嚟啊，靠手即刻彈開嘅。 佢話佢托得高得滯，你成架舉起咗啊，唔係的起少少啊，佢成架單手舉起咗，喂，舉到咁高，我點整啊，阿女咁啊？啊，sorry， 我慣咗，係放翻低啲，係太輕啊架車，太輕啊，係唔好意思，係一時慣咗手勢，係我平時舉大下噶嘛，舉車真係係咯，小兒科都係，係咪咁啊？會唔會啊？唔会，即系你唔合理噶嘛件事，咁但系再唔合理，狂野时速都发生咗，就系成队人系人都手车好劲，咁呢度就 系 调翻转，佢哋系车队嘛，咁啊手车劲，我明点解佢哋连新手都好劲，咁就咁样，咁好怪啦件事，系咪？因为你咧就话佢哋平时个身份系特技人，就平即系公余咧就有人搵佢哋接 job 就去。佢偷嘢啊，去打啲咩人啊，咁你除非你咁講啦，咁喺嗰啲時候原來佢哋個個都打得嘅，啲槍法都勁咁，你除非你咁講咯。咁而且你佢講佢真係正正經經話做特技人咧，我就覺得有啲呢度怪嗰啲嘅，即係點解佢撈曬咁多飯？係啊， 飛車爆炸我都唔知係有爆炸組噶嘛，唔知一 發。咁當然係咯， 當然 係咯，火藥係絕對係另一個專業嚟嘅。 係啊，哦爆炸 OK。 唔係佢就好笑咧，第一集咧懶型咁架車衝完過去之後，佢就哇好嘢，跟住後屘架車爆埋炸，我點會？你點會燒埋頭先架車㗎？做咩事啊？嗰度即係佢懶又型咁落個車，跟住後面爆炸喎、 啊，紅面超人啊！ 係係咯，做咩啫？你嗰架車唔使錢㗎？你點會炸咗嗰個車啊？ 誒，拍戲啫，你要講拍戲，唔係講。戏咩？唔系讲戏里边嘅世界啊嘛，讲拍戏个片场啊嘛。 系咯，我都拗晒头。咁你系有架车爆炸都换架道具嚟爆啊？点解爆真系嗰架？咁我唔知佢啦。唉，总之我睇过都好假咯，好啦，好假咯。 唔系，佢第二集打怪人都有爆炸噶，系啊，喺个教堂度爆炸 啊。咪就系呢个蒙面超人出完风雷电之后嗰种爆炸， 直情系咁啊。 系啊， 净系咁爆炸系嘛？ 同埋你讲第二集最精彩嘅，好多人讨论嘅，梗系阿朱神丽同埋阿傅嘉莉嗰度替身啊，打沙滩排球嗰度啦。 哦，嗰度 系。 系啦， 即系都系睇女嘅啫。 系，我都因为朱神丽都会望一望噶啦，之前系啦。 咦？唔系上次跳钢管舞已经好睇啲啦咩？ 兩種都好睇啦，呢個我都 OK 嘅，朱神禮就 咁即係唔使睇爆炸同唔使睇飛車啦。 係啊， 係咯，即係特技人啊嘛，呢度係 特 技人。咁佢不如開啊！而家有一個其中個新番咪講班女打沙灘排球，會唔會拍呢個好睇啲啊？ 都得，不過揾唔揾到咁多女啊，都揾到。 排球女將 咁啊，都唔少嘅，有班女。唔是排球女將，是沙灘排球女將。排球女將就唔好睇啦，一定喺沙灘嘅。 沙灘。 着曬泳衣，係啦，跟住波濤洶湧，啲海啊，我講係。 係。係啊。 咁啊， 海沙。 再加埋呢個咩啊嘛？呢個呢個咩鬥啊？埋嗰個叫咩？勁。 咩咧？ 勁女啊！ 加埋劲女啫嘛，仲要啲咁嘅第二种嘢嚟喎，呢个系咯。 咁好兴，依家 mix 咗一样新嘅运动嘅。 拍呢一出啊！ 即係唔使拍啲咩三日兩夜定兩日三夜嗰啲嘢啦，係嘛？ 反正都俾人投訴啦。 揾翻曬嗰班，揾翻曬嗰班出嚟病我病下咁咪得。 系啊，诶，竟然特技系最多人讨论嘅就系第二集呢一段啦，吓、啊，即系又咪第一次睇啊？ 唔系你觉得有咩啲人会讨论咧？啊，有嘅，咁咪就系佢二百年后转世咯，两父子呢样都有人讲嘅。 系，都有人讲。 呢个都有人讲嘅，即系啲骑呢位咯，啲人讲埋啲系咯。 同埋啲花位啦，系啦。 咁啊，狄龙个仔个时装碌又如何咧？咁我继续觉得佢似梁家人多啲。 咁样。 就算时装都 系。 更加似梁家人穿嘅，咁佢有時咧戴翻副 Ray-Ban 嗰陣咧，都有少少豪哥嘅一個 feel 就，戴咗副超嗰陣咪有啲豪哥咯。咁我哋就覺得點解其實佢無線開埋啲咁嘅 title 俾佢咧？縮短開英雄本色啊嘛， 係 咪？ 拍劇啊， 跟住揾翻邊個翻嚟話話要陳錦紅係嘛？ 陳錦紅。 即系我淘汰翻没超搞翻支火柴咁咪得咯，系咪？ 佢就反正个轮廓咁似陈锦豪， 吓戴埋副超啊，仲似吓， 系冇错。 唔戴副超都似啊，戴埋副超认唔到啊，以为周润发添，系咪？即系两条友喺度打，咁啊讲翻前传系嘛？当年点样去越南啊？点样俾人搵张纸在头饮尿啊？好睇啊呢个系咪？同埋呢个剧情冇版权噶。我唔系叫你摆版权咯、啊，首先啊，英雄本色都唔系第一次拍噶啦，最初系呢、這个，即系一个粤语片嚟噶嘛，谢贤系咯，系啊系啊， 吓 啊，龙江啊嘛，导演好似有冇记错啊？ 系龙江，系龙江，系龙江， 唔系龙方喎，大家吓唔搞错，龙江，龙江嘅一个导演嚟嘅， 系 啊，咁、啊、本来系一个讲色仇啊。一个社会问题片嚟嘅啫，原本英雄本色绝对唔系英雄片嚟嘅，系讲即系有人放咗监出嚟啦。咁但系点解会因为佢坐过监嚟咁坐咗监，啲人唔请你好正常？唔系、哦，佢个 point 唔系讲呢度，系讲佢影响到佢个细佬份工。 系 系啦，咁其实原本系讲呢样嘢嘅，同埋好似都唔系，所以都唔系差人嚟噶。我记得好似原本系嘛，唔系好似张国荣嗰个角色咁噶嘛。 差人， 好似都唔系差人嚟噶，好似都系啲文职嘢嚟嘅啫。 系啲公司嗰啲 唔知公司定公務員啦，即係總之佢就你阿哥係坐我監嘛，咁就影響咗佢一啲嘅 性性質啦。嗰陣時佢有員工係咪洋行啊嗰啲啊？ 唔知可能係洋行咧，即係總之咧，佢係講呢樣嘢嘅，就唔係英雄片嚟嘅，係 啊， 係啊，咁所以英雄本色本身咧就唔係吳宇森嗰套唯一嘅嘢嘅，咁你都可以叫英雄本色嘅。即係你揾翻兩條友，又大概有條友叫阿豪，有個叫阿 Mark， 又吹你帳咩？係咪？係係基本上又唔使俾版權嘅呢啲嘢，我覺得 嚇。即係揾下邊個做啊咩咯？阿傑仔啊，揾阿黃浩然做咯、 啊。梗係唔係啦？你講前傳阿傑仔係一個細路嚟㗎咋？ 係我揾一個小朋友做。 咪揾翻個年齡咪得咯？ 係都得，仲係仔嚟㗎喎，唔係細路。 咁張國榮好明顯同阿狄龍爭好遠喎、啊，那個年紀，你睇下一本書入邊， 仔係嘛？ 嚇，做得佢仔㗎啦，應該。佢老豆做得佢阿爺啊，嗰個咧，嗰個死個老豆咧。 阿田豐。 係嘛？ 係。係咯。應該 係。咁唔重要，因為你前傳嘅未講到張國榮角色㗎嘛，可以唔講嘅。你話總之佢成日提住個細佬喺我讀書咪得咯，係咪？ 講提下啦，因為 提起咪有咪得咯。咁佢主要係講佢哋點樣起家嘛，點樣 係啊？ 點樣後屘泥鈔集團啊嘛，係咪？你咪又攞張銀紙點煙啦，係咪？即係連周潤發自己做翻我都覺得有啲囧，係嘛？ 係冇錯。 係咯，即係做乜？明明嗰套都唔係英雄本色，就扮英雄本色，係咯。 紅傷啊嘛。 係咯，係咯，咁不如你無線都扮啦，佢都扮得咯，係咯。你都可以陳錦紅扮嘅啫，咁你咪狄龍仔做翻狄龍個角色唔得咯？咁咪點啊？係咪先？係咯。 揾下馮瑞凡嚟去做曾哥， 老一啲係嘛？而家先做，而家先做阿堅叔好似老得滯喎。 啊，係喎，咁又係。 咁使唔使約翻阿叻同啊？咁啊，曾志偉啊喂， 即係唔準笑家中生啊？ 使唔使？定係佢哋係再舊一輩啊？係嘛？跟住其實是跟住嗰個堅叔頂佢嗰個堅叔車房， 係冇錯， 都未講到呢度係咪應該？ 係冇錯，又未 係你前傳啫，係嘛？係嗰啲後傳嚟㗎啦嘛，你講緊前傳，等佢點起家嗰段係。 係啊，係喎，唔使喎，係啦。 呢段嘅係未講到阿堅叔嗰段。點解唔拍呢套咧？ 阿豪哥同佢踩住堅叔只腳，係啊。 係唔？阿豪哥同阿媽哥都未係豪哥同媽哥，係阿豪仔同阿媽仔啫。 係啊， 嗰個點樣上位，點樣開始係英雄本色嘅初頭嘅故仔。 係啦， 點解唔拍呢個？點解唔拍呢個？ 啊！又喺泰國咩？楊槍子遇個就啊！ 我越南嚟嗰度係好似 係唔記得印尼定泰 越南打越戰啦、啊？點會越戰嚟噶嘛？嗰陣係 誒台灣係冇理 係越戰啊！ 啊仔西 其實真係咩嘛？其實真係嗰個 Bullet in the Head 啊！即係呢個啊 熱血街頭， 熱血街頭嗰個古仔啊嘛！即係啊梁朝偉、李子雄同啊周學友啊嘛， 周學友 咁咪解釋翻話佢哋以前就係翻屋村仔就即係得罪咗啲大佬，佢著草，跟住就不如走過越南就走水貨走先。咁但係佢就唔係走咩？佢走培尼西林。即唔係走啲衰嘢嘅，啲反而係救人嘅。咁但係因為物資嘅原因就賺到錢啫。即佢唔係去走粉，仲要走啲係好嘢嚟嘅。係 啊， 係藥物嚟嘅嗰啲，其實係 係啊，救人藥物。 救人嘅係啊，咁啊即係變咗你聽落覺得係都唔係完全係負面啦，係咪？ 係。 咁但係跟住李子雄就黑化，本來就係佢哋叫阿頭咁嘅，即係佢哋因為李子雄嘅原因跟去，李子雄就因為傷金就出埋佢哋嘅故事，好好睇嘅嗰個就 係冇錯。 當然佢中間係加插好型嘅任達華，一個法國仔嘅角色啦。 係啊。 咁佢裏邊佢先係打到英雄本色咁嗰個啊嘛，係咯。 係。 佢哋仲未識揸槍噶嘛，最初梁朝偉哋嚇，但後屘都識嘅，後屘都識嘅。咁你其實呢個咪就係英雄本色前傳咯，其實本來就係、是。但因為唔可以叫嗰個名字，所以先用咗第二個名義去， 因為唔係真係成 去做啊嘛。咁但係呢套片咧，其實當時喺即係外國影展首映，其實啲人評價好高嘅。 係，但香港就票房 啦。對外國人嚟講 ，anyway 都唔識佢哋㗎啦，有咩所謂啫？佢冇因為佢哋係即係叫做唔係一線星，當時梁朝偉係票房毒藥添啊。 係，唔係星啦，起碼都 咩直情票房毒藥啊，大佬。 毒藥添啊！ 佢票房毒藥啊！ 哇！ 系啊，嗰時做埋啲咩沙灘仔、宇宙師奶嗰啲嘢噶啦。 誒咩誒正題位小寶似鳳蝶似溝女嗰啲啊？ 好似都厚啲啊嗰啲。 我嗰啲都仲厚啲。 係啊，唔知啊，係即其實總之係要去到王家衞揾佢吹頭之後咧，就翻身啦。 OK， 明白。 係啦，所以我覺得梁朝偉每次應該都做翻嗰下吹頭先啱嘅而家。靠一個吹頭 shot 翻身喎，你諗下勁唔勁先？ 係阿飛正主角出好少嘅啫嘛， 佢 就 係 吹頭咯。 係 啊， 係啦， 佢演鬼曬啲嘢啦，好似拍劇本嚟都多啲嘅，但係總之佢實質出場得翻吹頭嗰下咯，佢就變咗係好似呢班阿飛，原來成街都係佢真係表達就係佢哋之後咧仲有第啲人嘅，佢就係咁。 哇！當年呢套嘢一定蝕到喊啊！拍咗3000萬嗰啲跌血街頭啊！呢、這個收 攬我人你話阿飛點會寫阿飛好得？我就跌血街頭，我係瀨曬嘢嘅，瀨曬嘢。咁但係我自己係好中意嘅，我就覺得哇！呢套驚為天人，但我係唔中意佢最後嗰場完卓武士式揸住兩架車互撞嗰度嘅啫，我唔中意嗰場。但阿銘就話咧，其實係有另一個版本係冇嗰度噶嘛。 係冇錯。 係啊，但我就睇個版本係有嗰度嘅，係咁樣完啦，唔係好即係比較唔係好中意。但係你話另一個版本就冇講嗰度就完咗噶啦。 我當年買嗰一隻美亞出嘅彩碟 VCD 啦嚇，咁就美嗰度就去到阿梁朝偉就用塊布冚住阿李子雄個頭， 哦， 跟住用支槍指住佢，嗰度 就完啦。哦，咁好好多，係咯，如果係咁好好多。但我喺戲院睇個版本，佢真係最尾兩條友完全冇事咁咧，一人揸架車向住大家衝埋去，係咁開槍咁樣完嘅。但好好真唔係嘅，但嗰度好唔急啊，同前面啲戲係。 我嗰時喺電視機亞視買咗嚟播咧，都係睇到冇後面飛車嗰段。 哦，冇噶。哦，咁我真係唔知喎，我戲院睇係咁樣完嘅喎，係睇 我 以為係兩條友揸架車咁對撞嘅喎，係啊係啊。 喂。 嚇、 啊。阿細啲啊。 係。 咩話？你講咩？ 我話會唔會係外國版？ 會唔會外國版啊？咁我就唔敢講啦，應該就唔係嘅。即係我諗當時嘅電影版係咁嘅咯。 可能係，因為我事後買翻隻德里嘅 VCD 啦，咁原來係有長啲，原來係有嗰段。 哦，係啊，哦，你都有睇翻嗰段嘅。 兩套兩隻，兩套版本。 明白，係咯。咁總之嗰時戲院版咧，我睇個版本就係兩架車如唱舞事咁咯，兩條友揸架車向住對方衝，跟住仲要開槍，砰砰砰砰砰咁樣咁樣完咯。 但好似話真正嘅導演版其實係短版。 哦，係啊。哦， 我唔知係咪因為賣埠嘅關係咧，係嫌要加啲某啲嘢落去啊。因為好似聽佢哋嗰啲以前啲訪問講咧，賣片花咧簽咗約嘅時候係有幾多少時間係啲乜嘢場面咧數住時間噶嘛佢。 會咁嘅。 係啊。 哦，你嗰間有喜事，最尾要加打啊嘛。 嗰類啊，係啦係啦，嗰類嘢 槍戰咯，大佬嗰啲啊， 因為一簽約買，即係阿黃百鳴話，當年佢哋簽約買片花嘅時候，韓國嗰邊 咁我就唔清楚啦。總之我睇個電影版就係咁樣完啦，係咁我就係對呢一個 shot 唔係覺得咁滿意啫，但係成套戲好好睇嘅呢個跌血街頭啊， 係啦，喂， 係大家得， 嗯，係好。 咁點啊？咁呢個特技人仲有冇啲咩想講下？ 就去到第三集嘅時候就開始又兜翻去其他嘢啦。阿關又唔去，有啲關事又楞咗其他嘢啦。關楚耀嗰邊嗰條線咧，又好似有啲豪門恩怨咁樣嗰啲嘢啦，又同屋企人 寫咗去第二個題目嘅，同嗰、那個。特技人好似冇乜關係嘅， 係啊，扯咗佢又同佢屋企人關係係 嘛 唔好啊，咁樣嗰啲嘢佢又追求理想要做導演咁樣，都係同佢職業嗰啲關係啦。導演係啦，但係屋企人關係冇有咩問題，分別啦，有樣拉啦，同埋又講下似講電影圈又多啲啊，因為又講一個女星啊，又係主角群之一咯，阿傅嘉莉啊，係啦。就是一个模特兒兼演员啦，跟住之后又衰车震啊，又衰绯闻啊，咁样又要翻身啊，咁样嗰啲就佢嘅替身就是常用就是搵阿朱晨迷啊嘛，就是愣住佢愣咁样愣埋落去咯，系啦，啊，所以就 唔系一套正经版嘅嗰啲娱乐乜乜乜嗰啲啊，嗰时咪好中意拍咧啲搞笑咯，娱乐圈。娱乐乜乜乜啊，成日都叫娱乐乜乜乜咁噶嘛，通常叫做 系啊系啊系啊，林家栋都系有拍过啊，我 记 得 系啊系啊，嗰啲叫娱乐咩话？ 点啊嗰个 娱乐乜嘢啊？娱乐 插班生 系娱乐插班生啊，系嗰类啊，即系咪呢啲剧嚟噶，大佬？即系讲娱乐圈嘅，其实好似系咯， 部分啦。 咁你搞笑讲，都仲话好笑睇下。咁你呢度咁鬼正经讲，老实讲啊，我觉得一般嘅观众咧。對特技人啊呢樣嘢其實唔係咁有興趣嘅嗱，唔好講特技人啊，你講幕後製作啊，咩導演編劇呢堆嘢，其實一般人都冇興趣啦，即係嘛？即係你講點樣拍戲喎？冇講嘅，你平時睇嗰啲製作特輯嘅人都唔想睇啦。但係咧，啲 commentary 啊，啲導演講翻嗰套戲中間佢哋點樣構，啲人都唔想聽啊。咁你仲想唔想睇佢後邊點拍？佢想睇都睇佢哈碌嗰啲啫，唔係想睇佢正經嗰啲啊嘛。 佢都應該其實其他嗰啲角色應該都係配好配，最主要都係講翻佢條 team 嗰幾個人為主，個每人可能會孭一段。 每人有條線啊嘛，哇！咁真係悶得緊要啦咁。 咁就會好啲，但 係好啲啊！唔係我聽到都覺得悶啊。 系哇咁样 ，OK。 系啊，个桥就唔系好好噶啦，我觉得即系今日开个题目已经唔系一般观众嘅兴趣所在，系嘛？你爆啊爆娱乐圈嗰啲人，边个做鸡嗰啲好啲？系嘛？呢啲真系娱乐圈秘史啊嘛！ 佢敢唔敢拍啫？ 都唔敢拍啫。咁你影射又或者纯属虚构都得噶。 系。 咁你咪话嗰啲人拍戏啊？其实正职就。兼職就拍戲，正職啊，即係做，即係其實即係上流社會洋娃娃啦，佢哋叫嗰啲做 啊。 係 啊， 係。咁啊，成日想點樣埋啲豪門身啊？咁咪講下呢啲好睇啲， 係 咪？ 係。 唔係，咁你咪講啲好睇啫。邊個想睇你班特技人啊？講真。 特技人咪即係替身，替身咪即係 care 咯。咁、你除非你用搞笑角度咁啊，咁又唔同係嘛？ 嗯， 係咯，喜劇之王咁咁就話得啫。你拍正正經經拍 care 到底有幾辛酸嘅故事？你想唔想睇啊？ 嗯， 係咯， 係不過。日本都拍过电影是用呢一支做题材 的。咁、唔同啦，咁人哋啲民众对呢啲嘢有兴趣啊嘛。 咁啊系。 咁你啲民众对呢啲嘢冇兴趣啊嘛。 系啊，我哋唔系话我哋冇兴趣啊，我有兴趣，我都觉得 OK 啊套嘢。不过 唔系啊，我都冇啊，唔好意思，我都冇， 一般大 众我都冇。 我都冇意嘅。 你讲上次阿唐泽寿明嗰套，佢嗰个好似系做皮套演员系嘛？你讲嗰个系。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个佢系集中讲系做皮套演员啊嘛，即系佢系嗰个超人啊嘛。 嗯。 咁点同咧？佢又唔系用呢个线喎、你呢个咪即系上次九把刀嗰、那个变身啫，嗰度叫变身嗰度啊嘛。 哦，变身超人嗰、那个。 系咯。咁佢话佢梦想就系做超人，咁所以佢走咗去做皮套演员啊嘛。咁因为呢个你系用咗特摄超人呢、這、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题材，咁唔同喎、即系你呢度就变咗系好泛，即系指任何古装时装好阔咁样去讲去做即系替身啫嘛。 呢、這个就集中咗讲飞车。 系啊，咁你皮套就唔同喎，皮套嗰班人只系会做超人嘅啫嘛，佢唔会做就啲嘢噶，即系佢嗰班皮套 action 嗰班友多数都系做翻呢啲 show 啊，做翻呢啲。超人，咁其实佢系用超人嘅题材啊嘛， 系， 咁呢个好差好远， 哦， 吓、两样嘢、咁你讲呢啲就系啲无名英雄嚟嘅，其实就平时你睇戏入边系嘛，即系搭到摊摊腰嗰啲吓，你讲呢啲啊嘛，吓， 系啊， 咁呢啲其实一般人冇兴趣知噶， 佢出咗名啲人。先至會咩出咗名之後 都唔會上先。你平時睇佢搭到攤攤腰，影下成龍搭到攤攤腰，佢咪睇咯。 係 你平時做完嗰啲咩 A 計劃啊咩之後，咁你都係睇佢哋點樣咩啫。咁當然佢都係影到其他人即係、跌到好金嘅。咁但係其實你對觀眾嚟講，我都唔知個邊個嘅。係、你咪影咯，你咪影有啲人搭落嚟，搭到腰骨都斷咁睇咯。咁佢都會話一聲嘅，咁咪係咁多啫嘛。佢都唔知你阿谁，咁就想唔想先？我就觉得唔系一般观众嘅兴趣所在啦。总之吓、即系你借话你系特技人，但平时系接啲任务，真系去打坏人嘅，咁啊得 吓。 即系佢用都系特技人嘅技能吓、即系包括化妆啊、爆炸嗰啲咧，即系 F 啊。嗰时咪有套戏咪叫 F 啊，佢就讲佢哋就系班嗰班友就去打嗰啲坏人噶嘛，用佢呢啲咁嘅，即系用佢特技嘅呢啲嘅方法啊。 系 吓，你即系等于嗰个魔术师走咗去做侦探嗰啲啫嘛。 系 哦，即系你套嘢咧，就佢真系打坏人嘅，佢真系要打得嘅，但系佢哋平时其实系平时个身份就系特技人咁嗱，咁就唔同。咁你既可以玩一下拍戏，玩下啲夸张搞笑，咁你但系咧，你到你真系即系要打嘅时候咧，佢真系打嘅，唔系特技嚟嘅，吓真系嗰个可以捻低单，即系罪犯啊啲咁嘅嘢，咁你一系就咁啊好睇啲咯，系嘛，系咯，即系咁都即系 A team 啫，系咪？系咯，咁但系你真系嗰个净系做特技人嗰 part 啊，咁啊，咁就闷啲咯，系咯，我觉得闷啲咯，系咯。个题起得唔系太有趣啊！讲真啦， 我就都我 OK 啦，我就。 但你 OK 因为朱晨丽做啫， 其中一个原因啦。 佢话转咗件猪扒做，你唔睇噶啦，系咯。 哇，大佬，咁又 即系钢管舞，你睇下边个跳啫，系咪？ 系。咁啊系。 我讲啱唔啱啊？系啦。 系。咁就有条女差好远嘅，真系冇办法啦！呢、這个世界。 嗯。即系话晒系陈法拉二号啊嘛， 系啊，身材仲好过陈法拉啲。 身材你睇你讲嘅系局部定系整体嘅啫，你讲嗰啲系局部啫吓， 系 整体我觉得陈法拉好啲嘅。 OK OK， 咁啊，系啊， 系啊，因为你睇佢跳舞啊呢啊嘛，唔系睇佢做咩嘛。嗱，如果转打沙滩排球啊，另计吓， 嗯， 系咯，如果跳下舞又冇需要好巨胸嘅吓。系啦，即系唔使一定要系咯， 沙地 唔使邓月平嘅，系咯， 佢 佢冇人截屏咁，上嚟沙龙 F， 即系你揾翠如 B B 都得噶啦，平时嗰啲就吓， 系 唔使揾巨乳版啊邓月平嘅呢啲， 系 即系其实佢都系替身嚟嘅啫嘛，你睇就算呢啲人咯，嗱你首先啊朱晨丽已经系陈法拉替身嚟噶啦， 系 咪 啊？ 你睇系咪啊？ 系啊，佢当年佢第一套剧集佢都系因为阿陈法拉。演跟住之後佢先有機會做個角色噶嘛， 就就頂咗佢咯，係啊， 嚇咪就係佢咯，名媛望族啊嘛嗰套戲， 唔係佢而家繼續拍《衝上雲霄》都得， 係 直情做翻陳法拉角色都得，係 得， 好多人都唔認得係第二個人啊， 咁誇張， 係啊，你試下。嗱你知道就係啫，你唔知道你咪覺得過咗兩年佢咪個樣。唔係都唔係啊，都幾似嘅喎，真係。 咁唔夠啊，邊個大鑊？咁 你唔話俾我聽咧？你話俾我聽，呢個其實係陳法拉嚟，我信㗎。係 咯。 咁都唔 我信㗎，都幾似㗎，係似㗎。 咁都唔夠邊個咁大鑊？阿楊冪同埋趙麗穎咁似。 即係你開套嘢講我哋係 twins， 我信㗎。係 啊。 係，咁啊真係得嘅，得嘅，得嘅，得嘅。 即係佢真係兩個一企埋一齊，我真係覺得佢哋係 twins 嚟㗎，我信㗎，真係。 最似個達哥同埋阿 蔡思貝啊， 蔡思貝啊。 哦，咁達哥同蔡思貝係一個男一個女啊嘛。 係。 咁佢哋係 twins 都信㗎，係咪？佢一個男一個女啫。 係冇錯。 係啊，都信都信，點解唔信咧？一樣樣嘅。或者佢做亂馬都得，因為做男都做女 啊，係都得，都得，都 男亂馬係啊，大個啊， 係 佢亂馬蔡思達啊， 係 都得 啊，有醒啲橋俾啊啲啊製作人啦啊， 呢兩個好平啫， 係啊，蔡思貝同埋法基達啊就做亂馬係啊， 唔係啊咁係啦，咁呢個。朱晨麗同阿陳法拉可以兩個人演一個角色啊， 係冇錯。 不有乜嘢角色冇咗啦，阿陳法拉唔做啊嘛，揾佢頂上，又可以繼續。 係啊， 邊套劇都可以繼續延續啊，因為有個替身，佢自己都係一個替身嚟嘅。如果喺佢個真人個情況都係，係 破我破我卡咯。 佢似我破我卡個細佬，似好多係咯。咁呢度你直情係講真啦，你唔係先有陳法拉就唔會未必會紅呢個朱晨麗囉。 咁啊係呀， 講真 呀， 係呀， 啲人都早期啲人都覺得佢個樣有啲土味呀、啊。 唔係呢啲係中國人嘅問題嚟㗎，即係其實佢哋係會好鍾意，即係佢點解會某個人佢會捧佢，或者甚至會收佢訓練班呀、啊、當年。其实都是因为他似某个人的。 哦、 这个黎诺伊自己讲的，即马壮自己讲的嘛。他说他当年是肥版，即他说他自己肥的后生。不是现在这样的，他说他是肥仔的。他说他是肥版陈百强，他说他是。他当年不是现在的。当年靓仔的人，他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训练班才收他的。 哦、 他自己讲明的、哦、是啊，他自己讲的 ,OK? 哦，原 來佢自己講嘅，咁變咗你諗下啦，其實係有關係嘅。 咦、 嗯？可能你有幾分似阿哥哥咁，可能就會有人揾你。即係嗱，當然咁你呢啲就可能似啲靚仔，似啲靚女，咁當然係本身你都係靚仔㗎啦。就算你似唔似係嘛？咁但係你似咧，就會你要有機會啲咯。嗯、即係你齋靚仔，你唔似任何人咧，差啲嘅。 嗯、 即係會加持嘅，會有個加持喺度。你似某個大星。喂，有幾分似劉德華喎？咁你肯定好啲嘅， 哦， 係咪啊？ 係， 係咪啊？ 係。 幾分似劉德華係都要靚仔啊，唔係似劉德華就係似樣衰嗰啲啊。 咁啊，龍心咪機會好高，佢咁似謝霆鋒啊，龍心。 咁謝霆鋒都唔係好好啊嘛，因為 係咁啊，可能係嘅。 咁唔係㗎，都有啲加持㗎，都唔係㗎，都有啲㗎。 咁樣 ，OK， 都已經加持咗㗎啦，其實係啊。加咗分噶啦，已经即如果唔系啊，仲衰噶。 系冇错。 咁你喺中国人嘅世界系好讲呢样嘢嘅， 系 就冇法嘅。OK，anyway， 咁呢套唔中意睇咪睇下咯，系咯，我就麻麻地嘅啫， 我 就麻麻地 嘅， 即係我成日覺得狄龍個仔就唔知做乜，佢哋揾啲奇怪角色去做，即係例如嚟緊仲要做包青天。咁你包青天，我第一個諗起都唔會係狄龍嗰版本啦。 太多人做過啦， 即係包青天你諗啊，都諗啲即係比較肥頭得意 feel 啲嗰啲嘅，你會諗即係例如金超群一定啦，係咪？ 係啊， 譚哥啊，譚炳文都有嘅。 系谭炳文有， 咁啊甚至乎啊，边个欧阳震华都做过三分一套啊，最衰嗰个咩？ 系 嗰个咩话？程奕咩？三世如其三世啊，包公啊，即系佢都做过。喂，咁起码佢都肥头得耳系似啲嘅，你觉得？喂，瘦蜢蜢嘅包公真系唔系好似嘅，真系咁。 喂，佢条剪超又差唔多。 你都唔系好谂起狄龙啊？你就算包公都虽然有做过，但你咁你重點去揾個仔就做包公，真係好，我真係唔好明咯。咁我就話你覺得你食係食啊，狄龍做過嘅角色，你不如豪哥啦。 係啊，揾狄龍個仔做，如果話包青天揾佢做展超好過啊，真係不如。 咁又唔得喎，因為你點同個何家勁比咧？ 但佢都啊叫做近房啲啊，大佬。 都起碼好過做包公啊！ 起碼有個做包公先啦。 係 啊， 包公呢個黑人。所以我黑人做系嘛？ 咁唔会要佢做黄朝华看张龙照，张龙 即系揾个流落中国嘅黑人系嘛？讲嘅系其实包公系一个， 咦？系，咦？系喎，都可能 系。咩名噶嘛？包公话，唱英文啊只主人公。 咩啊？唔系你讲呢一个，我谂起阿张智伟、林敏聪佢当年香开心主流派个节目，真系讲玩过呢个 get 噶喎。 黑鬼啲包公， 话包公系黑人嚟噶嘛？嗰度讲 唔系咩？我成日都以为系嘅啫。我从来都以为包公系黑人嚟嘅。anyway 啦，系啦，咁啊，所以我又奇怪咯，即系其实你搵翻啲狄龙影子呢件事，第一就已经系好刻意嘅。 系啊。 其实佢唔系咁似嘅，根本本身 唔系佢似阿妈都系似老豆佢， 系咩？唔系喎，我都唔信啊！ 我唔觉得佢似老豆咯。 佢跳咗鬼似阿边个？梁家人咯，都话唔知点解似梁家人咯吓，好奇怪。佢应该佢做翻梁家人做嗰啲角色，唔系做狄龙嗰啲，即系做翻阿郭靖。 郭靖啊？ 或者做阿边个啊？ 呢、這个乔峰， 飘红八派啊，乔峰、哦、会唔会似啲啊？ 冇钱拍啊，大佬。 当然，你都可以搞笑做武状元嘅，系咯。 咁样。系。啊，佢喺大陆拍戏都做过西门吹雪啫。 吓、啊。咁多起嚟啦，咁我就覺得古怪咁咯，系咯，咁啊，但系都可以睇下嘅，冇嘢睇之余就系咯，就系咁样啦。系咯，咁啊，斋睇朱晨丽咪算咯，系咯。 仲有附加嚟都可以睇嘅， 但我又唔觉得香港太多人觉得佢正嘅啫，系啦，即系 咁啊， 可能始终系我同个来自嘅产区唔有分别，系 有啲有机会，有机会 系咯，来自啊来自外国同来自内地嘅分别系啦，虽然佢哋操同样嘅口音嘅， 系 好奇怪。 国翻嚟，但系国就大陆口音嘅，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但系佢始终佢坚系外国翻嚟啊嘛，咁咪香啲咯，系咯， 系啊， 即系咁解啫， 美国护照， 系咯，个国籍问题，系咯，冇办法，系啦，结果都差唔多噶啦，两个都系咁啊，竟然都有咁大嘅对，即系待遇上嘅差别咁啊。啊咁啊，大家中意就睇啦，冇乜特別嘅，係啦。我希望佢快啲拍呢個沙灘排球嗰個啦，係唔好拍呢啲啊，快啲開沙灘排球，係啦，或者勁女都得，係。好啦，冇啦，係嘛？ 冇啦。 好啦，咁啊，再講啦，係啲騎呢嘢。